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祝大家春节快乐。那在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平昌冬奥会，因为在这个平昌冬奥会呢是在韩国举办，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韩国留学方面的一位嘉宾，是来自北京龙马留学的白丹老师，欢迎您白老师。 瑞丽老师你好，很高兴又在年底和各位听众见面了，先和大家说一声新年好。 嗯，平昌冬奥会是在韩国举办，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特别关注了这个赛事哈，包括开幕式以及之后的一些比赛的情况。那么虽然说这个开幕刚刚几天哈，但是有很多的关于平昌冬奥会的话题都成了大家聊的比较热门的话题。那么其中有一个大家都关注的啊，其实在冬奥会开幕之前的几天，那就有志愿者可能会觉得在这个赛事的安排上有一些不是很舒服或者不太妥的地方，就有一些志愿者出现了辞职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哈，也特别关注一下在韩国留学生充当志愿者这件事情，因为在这个事情出现之后，也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可能也又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对对，嗯，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说可能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或者观众看到的只是比赛的这个焦灼的情况， 嗯， 但是其实在幕后有很多人，包括我们中国的留学生也在为这场赛事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工作，包括像这一次因为一些安排的情况嘛，导致一些志愿者啊或者工作人员的不满，可能在志愿者上有一些流失，但是在当地的留学生有很包括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春节都没有回家，在当地来参加这个志愿者的活动，补充到志愿者的这个队伍中去。 嗯， 但是我相信就是说通过韩国政府的安排，包括各个国家的留学生以及一些民间人士的共同努力，我觉得这个大赛一定会顺利的进行的。 嗯，是， 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也有报名参加这个志愿者的，而且他自己的感觉是非常好。 嗯， 因为他通过这样的大赛，包括一些，因为他本身就是学会展的一个学生， 嗯， 他说他可以就是说亲身的去了解一个这样的大赛是怎样安排调度以及人员配合以及整个大会的构架，他自己的感触非常深，也觉得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嗯， 其实也为中国的代表队做了一些他自己能做的事儿。 嗯嗯，您提到的这位同学他是做什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具体做什么样的工作啊？ 主要是翻译和就是配合工作人员的一些人员调动。嗯 嗯嗯，实际上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志愿者的队伍实际上很大的，包括咱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很多，对，很多同学都加入到这个志愿者的团队当中， 对， 从事不同的这个工作内容。 对， 嗯嗯， 而且志愿者的工作其实也非常重要。其实说到志愿者，我觉得他也是属于一个社会，就是包括留学行业里，这也属于社会活动的一个， 嗯， 一个范畴。其实在韩国包括其他国家，我相信也是一样，有很多学生会通过一些社会活动，包括一些专业性的课外的科研活动来提高自己的综合的申请的就是竞争力。 嗯， 其实在韩国也有很多各种各样包括其他形式的这种志愿者活动，包括我自己到韩国出差啊旅游啊，都有受到过当地留学生志愿者的帮助。因为你到韩国去旅游会发现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在当志愿者，嗯，协助到当地去旅游啊，去观光的游客，包括你到南山塔下面就有， 对，很多中国的游客到了韩国之后需要帮助，尤其是会需要这个 对语言上的不通。 对， 对， 因为毕竟韩语虽然韩国离中国很近，但还是小语种国家，在中国韩语的普及还不如英语这么好，所以大多数人 到了韩国以后可能还是需要韩文翻译方面的帮助。对， 嗯嗯，所以说您提到的这个中国的咱们的一些留学生在韩国当地他也是参加到这个社会活动当中去。 对，其实学生现在他本身在当地无论是申请之前还是已经到韩国的学生，目前学生都还是非常积极的参加当地的一些社会活动，包括义工，但是在申请之前的学生其实我们还是更建议他有针对性的和自己专业相关的一些背景提升类的，比方说科研类的这样的活动，包括在 KIST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学有这样的短期的三个月半年，包括最长的有两年的这样的就是说实验室的交换活动，都学生都可以申请参加。 嗯，也就是说这些留学生在申请之前可能他也有一些机会去参与到这个 活动， 社会的活动当中去。 对，其实不只是社会活动，也不只是义工类的活动，包括有很多和他专业相关的一些科研项目学生都可以申请参加。因为韩国有好多实验室它是面向国际学生，包括国际上这些专业人士来招募人士来进行交流做实验。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白老师，如果说咱们的同学在申请韩国留学的时候，如果想参加这个相关的像您提到的这个实验室的科研工作也好，还是社会活动也好，咱们需要什么样的程序或者什么样的资格吗？ 相对来说的话，如果他只是申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或者是义工类的活动，这个对学生的专业能力要求其实相对来说要低一些。一般的情况说你语言比较好，然后有这方面的活动的经验，基本上就整体的申请不会特别难。但是如果你想申请一些实验室的研究活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医学相关理工科相关的这样的实验室的项目的话，可能就要求学生的专业匹配度比较高。比如你化学类的，你可能只能申请一些化学实验室的项目，你医学类的可能只能申请一些医学实验室的项目。对， 那就是在申请的时候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会有机会去做这些。 对，包括其实高中生都有一些实验室的项目是可以申请的。比如像我们现在很多高中生，他本身他物理啊或者是化学非常有兴趣的学生，他都有学生考虑会申请到国外的实验室去做一段时间的体验。对，因为现在留学整体来说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是留学成只要是我留学的成功的概念是拿到录取通知书，但是现在其实是包含学生整体的一个规划，包括他前期申请的规划，包括他在申请中的一些规划，甚至包括他毕业以后职业的一些规划。所以为了配合他将来的专业以及未来职业的发展，我们很多学生会在申请之初就做一些对自己的专业能力啊个人综合素质这样提高的一些活动。对，这样其实不只是有利于他拿到录取通知书，也有利于他以后进入大学以后学习的一个前期的适应。对， 是。那白老师哈，我们说到咱们同学们在这个申请的时候，那么如果是同学们到韩国去读书了，也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大家在韩国读书读大学，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话，大家在这个社会上他的这个社会活动或者是说到一些单位实习啊等等，这方面大家的参与度怎么样？ 是这样的，就是说韩国从本科阶段本身这个实习是他们的学分必修的一个课程。所以也就是说在本科硕士或者是包括博士阶段，它是在它整个的授课阶段就包含了社会实践这一项。有很多学校它是强制你必须要去实习，并且你实习的表现是作为你的学分要参与到毕业的评估里。所以说整体来说在韩国读本科以上学历的学生，他的社会活动包括他的实践的能力会比较多，因为他从入学开始就要参加。另外呢，其实很多学生他自己也非常积极的去 找这样的一些社会活动，比如像韩国的一些热门类的专业，比方说电影电视相关的，我有很多学生读这一类的专业，包括现在我在读的学生就有在韩国 SM 公司在实习工作的学生。对，其实学生是非常积极的，就是说去参与这样的活动，因为其实对于现在的留学生来说和我们那个年代已经不太一样了。以前我们拿到一个海外的学历就叫这叫什么镀金了，我们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了。但是现在留学对于现在的95后甚至2000后来说，其实是就是说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如果你仅仅是拿到一个学历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有你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实践，非常好的工作背景，在你未来的求职路上，其实才会更胜一筹。 嗯嗯嗯。那说到如果是在韩国当地，比如说咱们像参加这个像奥运会这样大的这样的活动，可能并不是经常有哈。 对对 对。但是如果说类似的这样的社会的活动，白老师在您个人的经历中，或者是说在您的这个具体的就是学生您了解的比较多的，能给咱们举几个这样的例子吗？ 这其实就是说在韩国这样的社会活动，就是说就是非常日常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但是这种大赛可能会比较少一些。因为首先呢，韩国它是一个非常注重基础设施、基础福利以及人文服务的一个国家。 嗯， 很多人刚到韩国会觉得，哎，这国家好破呀，就楼也没有我们北京高，街路也没有我们北京宽。 嗯， 但是你待久了，你会发现它的生活会非常方便。 嗯， 包括你仅仅是作为一个游客去，你也会觉得生活非常方便。比如在你游客常去的地方都会有那个中文的志愿者来给大家提供翻译的服务，包括他的出租车上都有一些免费的中文翻译的电话，如果你不会说你可以直接给翻译打电话，这些都是免费的。所以 翻译就是这个打电话给一个中文翻译，就是说他会有设立这样一个服务 一个团。对对，其实比方说我们在出租车上需要翻译的时候，我们给这个翻译打电话，其实那一边也是志愿者在做工作。 他是属于像这样的是属于一个社会组织还是一个政府组织？ 它是那个半政府，其实是民间的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儿。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志愿者，就是没有盈利的这种 非盈利组织。 对对。所有的在提供翻译的这个就是在电话另外一头给你提供翻译的这个人员，他都是就是志愿者的形式来参加的。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那如果是说咱们的同学到比如说到韩国去了多长时间之后，他可能会参加到这个社会实践中去？ 一般的情况下，无论是这种社会活动啊，或者一些包括很多学生勤工俭学呀，我们都是建议至少要半年以后。因为去韩国留学的学生大多数都是零语言基础，或者仅仅有一个初级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去的话呢，你的语言能力还不足以和当地的人能畅通的交流。就是说为了保证孩子首先的学习生活以及各方面的安全，我们还是建议在他韩语能够正常沟通交流以后再去做这些社会实践呀，包括社会活动，包括义工这样的活动。 刚才我们是说因为韩国的这个一些部门或者一些生活中是需要这个志愿服务的，所以很多留学生是参与到活动中去的。那另外说您提到也有一些到企业呀或者是到一些单位的这种实习活动。 对对。包括像比方说像学会计的学生，他可以到企业去直接参与到企业去做会计相关的工作，这样的实习的工作就是部门去工作。包括我有学生他自己的导师就在韩国就有这样会计师事务所，他在读书期间一直在他导师的这个事务所里给他导师在工作，也就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同时有工作的机会，而且他这个工作呢其实不是无偿的，就是说导师是给他工资的。包括其他的专业领域也是一样，就像我们说的比方说像一些电影电视啊、新闻啊、艺术管理啊，这些韩国非常热门的包括一些工科类的专业都是非常容易找到这样的 一些相关的实习机构的。其实相对来说，什么样的专业相对来说要难一些呢？ 嗯， 比方说像我有的学生学教育类的，尤其是一些学中小学教育类的这样的学生， 嗯， 因为你要实习的话，肯定就要去当地的中小学去实习。 嗯， 这种情况呢，其实一般的情况下，个人去找可能会相对来说要难一些，因为韩国有一些专业或者有一些课程，它是不允许外国人当老师的。 嗯， 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学校的统一安排来实习了。嗯。 嗯， 包括我有学生在庆北国立大学读韩国语教育专业， 嗯， 因为韩国语教育专业就属于当地不允许外国人担任老师的一个职务， 嗯， 所以他的实习呢，就是他们大学统一安排的，当地的一个中学的一个实习， 嗯，也就是说，不同的专业这个参与社会实践的这个难易度 、啊、其实也不一样的， 嗯， 对。 那如果是在韩国读书的期间，比如说四年或三年的课程当中，一般就是留学生会有多长的时间？ 一般的情况下，本科他会要求你至少要有三个月左右的这种实习的学分，对。但是其实绝大多数学生他的实习的时间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因为他们不只是在要求授课的这个时间内来做这个活动，包括寒假暑假呀、周末呀以及一些假期，其实很多学生都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嗯，那如果是提到您所说的这个勤工俭学类的方面， 嗯， 那这个是有所不同了吗？ 对，其实勤工俭学的话，其实学生涉及的这个就是行业领域还真是方方面面，各方面都有，但是主要的最大多数的大概60-70%的学生其实还是主要集中在服务行业类，比方说像一些商场百货的售货员，包括一些公司的职员也有，但是一般主要集中在行政类的，就是可能职能或者是这些要少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些餐馆啊、咖啡厅啊、酒店啊，包括一些学生会去一些学院，就是韩国有很多学院类似于我们国内的培训机构，一些学院去做中文老师啊，这样的都有。包括有的学生他有自己的特长，比方说我有一个学生，他是从小学小提琴的，他4岁开始学小提琴，就是非常厉害。他到韩国以后就是说给一个孩子做小提琴家庭老师，另外也在一个音乐酒吧给人家拉小提琴，收入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可能打工都会，包括勤工俭学都会因为学生自己的特质啊、能力啊以及特长，其实各有不同。 其实说到韩国留学呢，因为可能这个地理位置的关系吧，大家还是觉得挺方便的。 对， 其实我们周围的这个在韩国读书的朋友还会有什么样的会帮大家回来的时候捎一些东西、代购一些东西回来？ 这个其实是非常普遍，但是其实本身不是特别鼓励的一件事儿，因为代购本身可能会存在的一定的风险，但是可能如果是少量的亲戚朋友用的话，每个学生几乎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首先就是说他到中国非常近，而且那个他会因为汇率呀、以及免税的原因，可能价格会比国内要优惠很多，所以基本上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说到韩国呢，也是比较近的一个国家，所以说这个家长们在孩子如果去韩国留学的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可能从心理上吧也会觉得更放心一点，包括在当地他去参加什么志愿活动啊，或者是社会实践等等，可能家长这个心理还算是比较放心吧。您可以跟大家谈一谈，就是说在韩国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注意的事项或者说他的这个安全系数啊等等。 首先就是说我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学生首先要具备一定的能力，比方说你语言一定要好，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你要能跟当地的组织者畅通的交流沟通，就是说自己的语言能力啊、沟通能力都要非常好。另外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说，因为正常这种活动都是韩国当地政府啊，甚至大型的民间组织的做的一些活动，它整个的保安体系，包括像这次的奥运会，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比你平时待在学校里还要安全。所以说整体来说它的安全性是非常好的，就是说 基本上不用特别担心有什么意外的活动。当然就是说这个活动和我们平时生活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有意识的保护自己，比方说太晚了，就是说已经过了这个比方说12点了，凌晨12点了，你就基本不能再在外面过多的溜达呀什么的。就是说包括我们学生行前，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行前的教育，就是说应该注意哪些事儿啊，应该注意包括女孩男孩不同面对不同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啊。其实我们在行前都有这样的课给学生。 您能具体跟大家讲一下吗？ 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说比方说像这次做就是奥运会的志愿者的学生也是一样，就是说基本上去的学生都是在当地已经读了2年以上大学的学生，就是读了2年以上大学的学生，他对当地的民俗啊、人们的习惯呀、包括他的语言都是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在接待这样的情况下，在他接待包括协助中国的团队过去的话，他都知道应该注意什么，就是说要尊重当地的风俗啊，他都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是一个新的留学生去了，首先他语言不行，而且对当地的文化呀风俗都了解的没有那么深，所以他就无法胜任这个工作。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包括碰到一些冲突啊，包括碰到一些就是说对安排的比方说不合理你不满意啊，遇到各种情况都要有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比如说你不能以个人的情绪来处理这件事儿啊，要积极的去跟当地的组织者跟这个机构包括接洽的人去沟通。对，所以包括好多学生也是，他会有之前会留一个他老师，比方说他的教授或者是跟他关系特别好的老师的电话，真的遇到无法解决的事儿，他可以求助他的教授，甚至可以报警。对， 如果是您提到的像去韩国留学之前想丰富自己的这个阅历或者说丰富自己的这个时间背景的话，那这方面的同学那他们怎么去选择相关的这个实践活动，是咱们老师会给他一定的建议吗？ 对，我们会给他做一定的筛选，根据这个学生想申请的大学想申请的专业来给他推荐适合他的活动。包括就是说像有的学校像东国大学，它本身就有一些来提高学生背景的一些课程，比如它因为东国大学最好的就是电影电视以及表演类，它学校本身就有这样的短期课程提供给学生，让学生去参加这样的课程，以为了他将来进本科更容易。包括很多大学都有这种 summer school， 有3周的、1个月的、长的有3个月的这样的课程。 也就是说不管是咱们在申请之前还是说真的去韩国读书之后其实这个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是很多的，而且这个同学们真正在韩国读书的期间也会有很多的时间去参与到这个实践当中去。 对，是这样的。其实在韩国读本科阶段相对来说它是授课的时间比较多，因为本科是基础课程学习阶段，也就是说学生可能每周会有那么1天到2天有时间，另外的话就是周末他可以去做实践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另外的话有的学生会利用假期，也就是寒假呀暑假，他会利用一部分时间去在当地做这样的参加这样的活动。包括这一次参加这个奥运会志愿者的学生，他就春节都不能回家了。对， 其实我想啊，如果同学们在读书期间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这个课程的内容，以及参加社会实践的这个时间和相关的经历，他的这个社会实践任何一次的社会实践对于他的这个成长还是对他的这个 有非常大的 对 有非常大的帮助。其实不只是对他知识结构的一个再认识啊，一个和就是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契机啊，另外的话呢，其实对于他接人待物啊，就是增加自己的人脉关系啊，以及对韩国的一些正统文化以及一些比方说大型的会展啊赛事啊一些了解都更深入一些。就平时我们只是看别人在做，但是和你自己亲身参与进去是不一样的。对，就是你看过一件事和你做过一件事其实完全两个概念的。 好，那我们这次呢基于这个平昌冬奥会的志愿活动引申出来的关于韩国的留学期间这个参加社会活动实践以及相关的像是实习等相关的内容哈，白老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